亲一下， 别犹豫。 亲一下。 嗯， 今日我依照你的叮嘱，半点没欺负他们。还是先沐浴吧。他是玩他是吧？ 对， 听他了。嗯， 对，来，对，调戏他。男人。 洛山肯定还要留下足够的兵马看守，他轻敌那是我们的优势，但如哎，但我们若是我们自己若是也跟着轻敌，他轻敌那是我们的优势，但我们哎，但我们自己，他轻敌那是我们的优势，但我们自己若是也跟着轻敌，那就是活该挨打。雷长明不是普通人，他在中国东南方能称一霸，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。哎，过人之处没上。雷长明不是普通人，他在中国东南方能称一霸，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跟边杀骑兵再战的啊，就是雷阻碍是一个事儿，对吧？ 对，一个事儿。对， 这个事儿在眼前了，我们还要说吗？离北铁骑和启东守备军打跑了他们，中国在屠刀下受的耻辱，如今能拱手让给别人去洗吗？我们彻夜不休的驰骋在梦里，此刻雷长明就是挡住你我的阻碍，跟边杀骑兵再战的机会就在眼前，要输吗？该我们进食了。 好， 这位小公子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淋雨？ 没说好耶。 啊， 你刚这人就糊过去了。 这位小公子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淋雨？ 好， 扇子脏了， 点的还挺别致。 这营地有些古怪。 好， 两人躺着。 你不懂阿穆尔没有成为大漠大军的原因，我可以偷偷告诉你，因为里边有小策案。你想渡河东进去找阿穆尔？ 对，你想渡河东进去找阿穆尔，就你特别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想干嘛。 你不懂阿穆尔没有成为大漠大军的原因，你不懂阿穆尔，你不懂阿穆尔没有成为大漠大军的原因，我可以偷偷告诉你，因为离北有萧策案，因为离北有萧策案。 OK， 北边战事缓和，将军到端州是有事情要与大哥， 要替大哥 与我商谈。如今北边战事缓和，将军到端州是有事情要替大哥与我商谈。啊，对不起，杂音多，没再来讲。如今北边战事缓和，将军到端州是有事情要替大哥与我商谈。 你也是这么想的？ 大帅是李氏大帅，再跟乱党厮混就有谋反嫌疑。启东出兵亲属不实，朝中就已经有了弹劾的折子。大帅倘若再跟李北共击大漠，去都就能革掉他的帅职。帅职？大帅是李氏大帅，大帅是李氏大帅，再跟乱党厮混就有谋反嫌疑。启东出兵亲属不实，朝中就已经 咬不住了。 启东出兵亲属不实， 我们先喝口茶再说。嗯， 楚军若真舍得好，嗯，楚军要登基了，楚军若真舍得就是帮了我们大忙。 大忙有点没气了啊，舍得接一个 那就等等看，就是帮了我们大忙。 好的，要不要歇会儿？ 没事，录到60吧。 好嘞。哎，你这续航能力很可呀。 还行，文戏武戏都得来点。 对， 赫连侯能想到筹粮就是被逼到了绝路，不得已需要割肉重做人。倘若中伯的仗没打完，孔丘和岑玉还能答应。答应？ 倘若没打完他俩还能答应。对，但 仗没打完 他俩还能答应，但现在他们不会答应了，是这意思？ 答应。 对， 好的。倘若中伯的仗没打完，孔丘和岑玉还能答应。对不起，来，孔丘和岑玉还能答应。你是儿子，你做主。猜猜，经手银税，经手银税， 这是经手的银税，对，关系重大。 对，关系重大，游谭不是好人选。况且薛修卓既然志在查账，就让他专心点。毕竟他家中烂账一堆，我怕他到时候无力自顾。经手银税关系重大， 游坛不是好人选。况且薛修卓既然志在查账，就让他专心点，他怎么受得了？薛修卓在对薛氏同族进官加爵一事上格外小心，不肯偏帮薛氏，不肯偏帮薛氏，不肯 偏帮。 薛修卓在对薛氏同族进官加爵一事上格外小心，不肯偏帮薛氏。 好的，太康，我们可以歇会儿。